才是杜近芳演唱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柳荫记》。 Thank you. 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《柳荫记》，最后请听她演唱的《桃花扇》。 要先啊，还吃不